famous, heartless, mindless, no one care about me。 失落的感觉，谁在乎，只有忍耐，我再也无法接受，闭上了双眼。 只有自己受伤和难过， 想你和牵手。